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跟我们家比较熟悉的人就知道我们两部车常常出问题。那我们有一个专门一位修理厂，我们每次去请他们把车子修好，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开久一点。那修理厂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板 Dale， 还有他的助手 Ronnie。他们又蛮会修车子，又这也很重要，修得蛮便宜，比大部分其他修理厂便宜多了。那么这两个人我觉得是蛮好玩，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也有一点我特别注意到，每一次他们修好我们的车子之后，他们两个特别老板都非常开心，非常开心，他们觉得很得意，他们成功了，车子现在都修好了，可以继续使用，多服侍我们。他们自己满意，也替我们开心。那么这样就让我想到，因为修理车子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你真的可以看到你做些贡献，一些成就。车子本来坏掉不能开，但是我弄一弄，现在就可以开了，哇，很有成就感，不错。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做出一些贡献，有一些成就的地方，我们就是要觉得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些具体的成就的话，我们就是独特的，我们有我们自己厉害方面可能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在这世界上留下我们的影子，我们特别的贡献。若用成语的话，我们要我们的事迹和名誉流芳百世。有没有听过流芳百世哈？的确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上帝所特别给我们的特别的恩赐和才能，我们也应该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来帮助服侍其他的人，就像 Dale 和 Ronnie 修我们的车子一样。但是我们的头很容易就变成很大，我们想要夸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多得到一些荣耀，我们太想要别人注意到我们，看到我们的成就，看到我们厉害的地方。那上帝在高高的天上就笑我们，并且他在今天的旧约经文《申命记》第七章六到九节就把我们这一切的骄傲自大都拆除掉了。在这段经文，耶和华 是在跟旧约的以色列人讲话，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成为他子民的。在第七节，他借着摩西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意思是说，以色列人啊，我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怎么样，你们本来根本不是怎么样的。我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多，或因为你们的成就多，或者你们的名誉好，都不是。那么若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是很特别的话，那为什么上帝拣选他们呢？第八九节就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实的，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人光是因为他爱他们，并且他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可爱的，他们不怎么样，但是上帝还是爱他们。另外，耶和华拣选救赎他们也是因为他曾应许亚伯拉罕他会祝福他和他的后裔。耶和华的话算话，他是一位完全信实完全可靠的上帝，他一定会守他所起的誓。 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他拣选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现在因为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拣选他。第六节说他们是上帝圣洁的子民，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这也包括独特特别的意思。以色列人现在因为上帝的爱和拣选是独特的，也是有价值的。这段经文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基督徒就是新的以色列人，上帝也拣选我们。在我们今天的书信，从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特别读到上帝的拣选，他的呼召，他的预定，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上帝的儿子。那么为什么上帝拣选我们呢？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或者比别人独特或厉害吗？当然都不是。保罗在罗马书前面的地方，第五章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本来是上帝的仇敌，他的仇敌。上帝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他拣选我们光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可爱的，我们是罪人，是他的仇敌。上帝拣选我们也是因为他是一位信实的，守他所起的事的上帝。照着血统，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上帝应许他们，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他应许他们，他会差遣救主来打败撒旦，释放人类。上帝拯救拣选你，是因为他一定要应验他所起的事，他当时的应许。上帝一切的话是算话，你可以信靠他。我现在要回到我刚才讲到的，上帝拣选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看我们，虽然我们是罪人，是他的仇敌，他看我们是很宝贵的，我们就是他的宝贝。那这点就跟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非常有关的。我现在再次念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四十四节，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你应该听到这关系这有关的地方，对不对？在这天国的比喻里面，那遇见宝贝的人是上帝，不是我们人。上帝看到我们那宝贝，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照着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来说，上帝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然后上帝就买那块地，上帝就赎买我们，借着他儿子耶稣的死。我们如果用今天的旧约经文来更了解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当上帝遇见我们的时候，对他来说我们是宝贝，但是呢，对一般的人来说，我们应该不是。我们长得连一点都不像宝贝，我们是肮脏臭臭的罪人。这真是极大的奥秘，上帝就是爱我们罪人，他就是看我们是他的宝贝。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别人也知道。我们想，上帝怎么拣选我这样的人呢？上帝当然也知道，他更知道我们的罪，他看到我们的污秽，他看得最清楚，但是他还是爱我们，并且在这整个宇宙里面，没有任何事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在这个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爱里，上帝就拣选你，赎买你，使你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呢，你如果不懂得修车子的话，你如果觉得你几乎都没有什么成就的话，你不要觉得你没有价值。 你真正的价值不是建立在你所成就的事上，你真正的价值反而是建立在上帝所成就的事上。你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上帝白白地给你非常大的价值，他创造你，借着耶稣基督他救赎了你，他拣选了你，你对他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你是他的宝贝，他为你变卖他所有的，为了赎买你。当你受洗的时候，他也赐给你圣灵，也使你成为他的儿女。他今天也重新给你他完全可靠的应许。第一，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第二，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创造主上帝的应许。他是信实的上帝，他这样向你启示，他必定照样保守你，你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宝贝。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